星星交朋友，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发行于1992年的一首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，是香港歌手易倩文的作品。我们在听的时候啊，也发现了这首歌它的节奏非常的明快，让我们听起来呢有一种想跟着起舞的感觉。而且呢，大家细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，用到了很多的叠词，这不仅呢让我们更容易记住这些歌词，而且呢他们还说的非常的有道理，特别能够开导人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相对于前一首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来说呢，节奏呢会比较舒缓，它是赵咏华演唱的一首《最浪漫的事》，一起来听。 心上。